当时的蒙自一下子炸开了锅。蒙自的南湖东岸以海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国人的居住区，这其中包括法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，在这里都设立了自己的领事馆。当时的蒙自一下子具有了国际气息，而当时的这些外国人呢，在这里也建了很多的建筑物，所以到现在依稀可见法国文化的影子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建筑。蒙自呢，其实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，已经有上万年人类繁衍活动的历史了。在2100多年的建县史当中，蒙自如它的名字一样颇具神秘色彩。小县城是在云南省的东南部地区，是滇南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域。清末民初的时候，曾经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。在节目的开篇我就说过，爱吃米线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蒙自的米线是最为正宗的，而这里也是中国的石榴之乡。好的，我们进首歌曲，马上开启我们的蒙自之旅。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 开启我们今天的蒙自之旅。那第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蒙自的南湖公园了。蒙自南湖本来呢是一片沼泽地，但是自打明代初期开始呢，这里就在不断的开掘，把它最终变成了一个湖。经过了600多年的不断的悉心开发，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滇南地区风光秀美的著名风景名胜地了，享有高原小西湖的美名。公园清新秀美，而且呢也是产生过云南过桥米线传说故事之地，所以呢到了滇东南地区旅游必游南湖。相传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位秀才常到蒙自县城外的德同湖小岛上去读书，他的贤妻每天给丈夫送饭，而秀才呢常常苦于读书忘了吃饭，等到饭都凉了才随便吃上一点。偶然一次，妻子受到了鸡汤上的浮油能够保温的启示，变着花样的把热乎乎的米线送给丈夫吃。第二年秀才考上了状元，贤妻的故事在当地逐渐传为了美谈。因为妻子到岛上去要经过一段桥，所以这米线自然取名为过桥米线了。有了这么一段浪漫唯美的传说，是不是觉得南湖更加生动了呢？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蒙自老街。蒙自租界旧址位于蒙自市的中心，美丽的红墙下有一段沉重的历史。中法战争之后，根据1878年签订的中法叙议商务专条，蒙自开设为商埠。当你走进蒙自老街，看到很多蒙自的历史古迹，古老的街道，古老的房屋，朴实的民风民俗，还有各种传统的美食。不知道在高楼林立的红河州府蒙自老街还能存在多久，希望它就能这样一直保留着，保留着那段历史，保留着那段风情。电影《芳华》的朋友一定对火车站的那个镜头记忆犹新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往碧色寨火车站。碧色寨火车站呢，其实原名是叫做坡心的，因为一个法国驻蒙自的官员发现这里依山面海的景色，所以把这里取名为碧色。碧就是碧绿的碧，色就是色彩的色，非常的浪漫。碧色寨小村庄也因为火车站而得名。那么土黄色的墙面，还有朱红色的门窗，以及窄窄的铁路，宁静的通往远方的场景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了。碧色寨没有因为历史的繁华而再续繁华，或许应该庆幸它仍然是一座安静而又祥和的小村庄。碧色寨火车站是我国最早的火车站之一，修建规模宏大，保存完好，风格独具特色，在中国铁路史上极属罕见，是研究中国铁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实物资料。当然这也是云南18怪当中火车未通国内先通国外的一个有力证明。在碧色寨火车站，除了火车站本身的那些黄色老房子，铁路两边的山坡上还有许多古旧的建筑，包括以前法国人的养牛房、站长室、职工食堂、酒吧等等。当年此地不仅车水马龙，更是洋人的一个汇聚地。现在这里还存有一幅木质地图，标明了铁路两岸村庄当日的情景，可以根据村庄地图去寻找它当年的印记。 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小火车站至今仍在使用当中，每天也都有火车运输货物经过这里开往越南。现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观光景点，来到蒙自旅游的游客无一不来一睹它当年的风采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花里花外的讨厌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一下云南的小城蒙自。云南呢，也是有人类活动非常早的一个地区，比如说这里的马路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。来到一座城，除了游览动人的风光之外，也该了解一下它的文化历史。马路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见证着蒙自远古的文明，洞内曾经出土人类头骨、牙齿化石、打造石器、角制品等等，并且存有人类用火的遗迹，据测算距今现在有10000多年了。因为与越南有铁路相通，所以交流也是非常密集的。一条越南街足以证明中越两国的贸易往来。越南街位于河口县城西南红河北岸，越南街全长1000多米，有很多越南人过来做生意，所售的商品呢，大多数都是越南的土特产品，像红木工艺品呀、咖啡、水果、越南小吃以及日用百货和手工艺品等等。来到这条街上买东西呢，仿佛一脚踏入了越南的一个商业街一般，不出国门也能感觉到异国他乡的一种气息。 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 人理所当然 记忆。 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展开了双翼，遇见你已注定。 壮壮的旅行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， 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做回我自己。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流星， 愿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。 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 但愿 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展开了双翼， 遇见你的注定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是电影《芳华》让我们追忆起了云南的一个小城蒙自，这是一个有历史、有故事的小城。那么，游走于蒙自的街头，仿佛你能够触碰到历史，仿佛时空可以交互、可以对折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把自己活在空虚当中。我们应该活得更为真实一些，怎么能感觉到真实呢？比如说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，用味觉把自己拉回到现实当中吧。到了蒙自，当然是要品尝米线的了，这可是米线的故乡。在蒙自吃米线呢，我会推荐你去蒙自王记菊花过桥米线，这是当地人经常去的一家馆子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它的口味是很地道、很正宗的。这家米线馆历史悠久，价格便宜，但是环境一般。可是我们不挑啊，味道好就行。节假日的时候人会很多，还要排队等座位呢。味道真的不错，配有多种小菜。地址呢，在蒙自银河路45号光华酒楼。记住哦，蒙自王记菊花过桥米线。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是我们国家的石榴之乡。这里的石榴呢，原产是波斯，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这一带，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传入了中国。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，从图林安石国得到了种子，带回来种植栽培的。来到蒙自，你还要去一间小咖啡馆来品尝一杯咖啡。这间咖啡馆真的很特别，所以我要推荐给你。在1905年的时候，蒙自有了中国内地第一间咖啡馆，取名滇越铁路酒吧间。本该是个咖啡馆，何以取名酒吧间呢？原来这是法国特色的一个咖啡馆，不仅出售咖啡，还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，是咖啡馆与小酒馆的一个混合产物，也是欧洲咖啡馆的一个主流模式。从那时起，咖啡在中国开始推广和普及。听过了这段历史之后，是不是觉得蒙自真的很洋气，很不一般呢？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之下，蒙自有过屈辱，有过繁华，更经历过战争的洗礼，而现如今他仍然能够保持一份安静之心，静静地在那里，仿佛与世无争一般，这便是岁月静好了吧。关于蒙自，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。如果想真正的了解它，那么还需要你亲自走进它，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感受这个不一样的滇南小城。 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；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有贷款。 我在深圳